句话啊，这句话为什么说禅宗啊，或《金刚经》禅宗，它生啊是生在哪里？它就是生在它要讲的东西没半句是在文字上面。比如说，那个我们就拿这句话来当例子啊，你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句话，你就越来越能够进去啊。而且我们今天琢磨啊，只琢磨第一层啊，它其实有好几层啊。我们今天先琢磨第一层啊。那么这句话琢磨完，我们今天就讲六度。六度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把它套在生活上面讲。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好，我们看看啊，实相是什么？实相呢？顾名思义，你从它这个名字上来看，就是真实的相貌吗？那一定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就是佛一直说，哎呀，我们看到都是虚妄的，都是假象。那总算这个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实相。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成佛，见到的就是实相。所以他就跟你好好的说一说，实相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他这边啊还没有讲到全部的样子，真正全部实相的样子，仔细全部的真貌是在《楞严经》里面讲。那他这边呢，只是跟你讲他的精髓，在禅宗啊，在《金刚经》里面，他所希望能够表达出来的精髓。好啦，实相是这个名字，实际的相貌就是真相。他说这个实相者啊，则是非相。那你去想想看，非相表示什么？不是相，对吧？表示这个实相啊，绝对指的绝对不是相貌。讲到实相，绝对不是相貌，因为我们金刚经都讲有体性跟相用，或者体性是一件事啦，然后有相也有用。那相用呢是动的，是这个人世间的，体性呢是真谛，相貌呢是这个相用是俗谛。好了，他说非相，那非相指的什么？不是相，那就是性。所以他告诉你实相指的什么？其实整的是真如本性，是我们的体性。当我们讲到实相的时候，一定就是讲体性，绝对不是讲相用。所以他这一句话先告诉你，第一层指的是性，不是相。好啦，那你说话指的是性不是相，那干嘛取个名字叫实相？那不叫实性算了？那不对啊。他说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为什么？因为他还是要给他取个名字，就是我们四重二谛里面讲的假名假相。哎呀，就是在我们 inception 的梦境当中啊，这个全部的名字啊，全部的现象，全部东西你看到都是假的，所以他只取了个名字叫实相，但是呢，他本身呢跟相呢没啥关系，他指的呢是性。好啦，那你说哦，这一层是最简单的，你至少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讲？你要清楚，原来啊，这个实相真实的面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指的是性，不是相，它只是名字上面，人世间俗谛上面给了它一个假名，叫做实相，哦。但是那为什么你还是要给它一个假名呢？哎，因为体性跟相用同时存在啊，性相一如啊。你有性相没有？你有性，你有体性没有相用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体性，就要有相用。所以呢，还是要给它取个名字，所以叫做实相。那么真实，它如果只叫实性，它怕你又陷到了空里面去了。所以啊，它要告诉你，真实的相貌其实是体性跟相用并存，所以还是有这么一个相字在这边。那我们说啊，实相实相，相啊不相啊，就是说你不能，它不是相也不是非相，你不能说它只是相哦，说它是相绝对不对，因为实相是性。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它非相，也不能说它只是性不是相，因为体性是空寂的，那个体性在这里，但是它会随缘变现啊，对吧？你说好，我们每个人的佛性啊都一样，但是 Vicky 是 Vicky 啊， Tiffany 会随 Tiffany 的前世的业力变成 Tiffany， Vicky 会随他前世的业力啊，现在成熟了变成 Vicky 啊。每个人啊， 各自有各自的业力，各自有各自的缘分，各自显各自的相。所以虽然体性是相同的，但是显相是不同的。所以真正的实相，你要知道是性相一如，这个是到我们十七品会讲的，但在这句话他就把它体现出来了。所以啊，我们说这个是性相一如啊，是第一个。这句话你看有多少的含义在里面？第一个性相一如啊，也不是性，也不是相，它的意思是性相一如，它既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非有非空，它都不是。这个是《金刚经》玄妙的地方，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能嘴巴讲出来，文字形容，你脑子能想出来的，那它就不是。因为《金刚经》里面，我们佛家里面，《楞严经》里面的真如本性如来藏，佛曰不可说啊，绝对不是。所以我们说用一个字，什么字来形容啊？这个真如心叫做妙，奇妙的妙，妙是什么？不可说，不可言啊。不可言，不可想象，不可思议，未知妙，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如来藏，真正实相啊，真正的那个原来最深层那个如如不动不动的这个大定啊，它呀、啊、是不可说啊，也不能用，不能想啊，也不能用文字记录啊。举凡你能够用嘴巴说、文字记录、头脑想象的，那都不是真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东西啊，是禅宗啊。或者我们佛家里面真正最深的那个精髓，不容易进去，那真的就是说你要一层一层慢慢的悟。那我们现在看实相物理看花、哦、以后慢慢，以后有机会讲楞严经慢慢讲进去啊、哦。好啦，你说实相第一层，这个是实相即是非相，是名是故，如虽然说名实相，好，那我知道它是性相一如，那还有什么东西？相即非相，非相即相。哎，你有听，大家听过相即非相，非相即相，或者说相而非相，非相而相，对吧？这个我们所有讲过、啊、实相是性相一如，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用好多的不同的方法来形容这个实相。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相而非相，非相而相。好啦，我跟你讲，这个相而非相，非相而相，就在这句话里面。你说哈、啊、在哪里呀、啊？实相者，则是非相，就是相而非相啊。虽然它是非相，但如来说名实相，所以是非相而相。所以整个实相是什么意思？相而非相，非相而相。非相是什么？是空。相即是空，空即是相，相即是性，性即是相。性相一如啊，所以它又不是性，又不是相，它又不是相，它又不是非相，它又不是相，它又不是空，又不是空，又不是有。我不知道再慢慢讲，慢慢讲，你能不能感觉到它的意思？你要一层层打进去。你着到空，你的世界只有空；你着到有，你的世界只有有。那我有些同学说：“哎，我总要着一个点去施力啊。”错了。这就是人类的迷思，因为你老是觉得你得找一个点安住在那上面，最后不是说连无住都不可住吗？你找到那个点，你的世界就只有这么大。当你不着有，不着空，空有两边周不着，也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非有，也不是非空，也不是空有同时，也不是非有非空同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着力点，你不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一个点上，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时候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的。这个就是玄宗他真正的精髓，叫你不能执着在任何一个点上。实相它不是有也不是空了，它也不是相也不是非相，它是相而非相，非相而相。你看看相实相就是非相，是相而非相。虽然是非相，但是它名字还是叫实相啊，所以非相而相，这是第二层啊。再往里面稍微再更深一点点，其实如来的真实面啊，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你要知道，绝对不能着到任何一点。相而非相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色即是空啊。如果相而非相你抓不着的话，你就会想说色即是空， 飞向而向呢？飞向而向，飞向是空嘛，空即是色，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的就是实相，就是如来藏。你要慢慢慢慢去体会它的意思。其实啊，如来藏啊，它是相还有非相都不执着了，距离所有的东西它都离掉了，都不执着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实相。我们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来去感觉它，那它哦，甚至有些人说，哎，我们说它是空有同时啊，性相一如啊，它不是空也不是有啊，它是空中即有，你在空中即见有，有中即见空。什么叫做有中即见空啊？这么玄，你看到它的色相的时候，你立刻可以见到它的体性是空性啊。那当你看到它体性是空性的时候，你不着空啊，你知道它会随缘显相啊。所以啊，体性啊不会妨碍相用啊，相用啊也不会妨碍体性。你的体性啊，你的空性啊，因为外面的相用啊，外面的那个叫做说这个叫做我们说好说体性因为外面的相用啊而得以彰显。如果原来只有体性没有外面的相用，你根本不知道体性在哪，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用处，没有用那等于没有。相用呢，随缘变现，这些相用也因为体性而圆满了，而圆融了。你原来只有相用，外面根本是虚妄的，因为它有了它那个空寂的体性，所以整个东西才是圆满了，圆这个圆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相即非相，非相即相，性相一如，就是我们所想的实相。那以后啊，我记得以前其实或者说以后甚至也会再提到，实相是什么东西？无实无虚啊，无实无虚就是，这个无相无不相啊，无实无虚无相啊，就是无实嘛，无不相就是无虚啊。你看看啊，我们整篇经文都是在讲这所有的东西。无实无虚啊，体性空寂是什么？无实。那体性空寂我们是不是会随缘变现啊？随缘变现是什么？无虚啊。那我们有讲，还有我们在讲，都是经文里面的内容讲出来啊。去想想看，我们说哦，心不住法而行不施，有吧？有这句，心不住法是什么？无实啊。行不施呢？无虚啊。无实是什么？你不能执着所有东西都是空的。无虚呢，它会随缘变现，所以你不能执到空里面，你还是要在人世间里面，在俗地里面要行善布施。所以无实啊讲的是真谛里面的，无虚呢讲的是俗地里面的。再来还有呢，变现呢、啊，因无所住。还有一个，记不记得很有名的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应该清楚了。因无所住是什么？无实啊。而生其心呢？无虚啊。那有没有讲有即是空啊，或者是色即是空啊？心经里面的无实啊，空即是有，空啊，这个空啊即是有啊，或空即是色，是什么？无虚啊，相即非相，无实啊，非相即相，无虚啊。这些东西啊，如果其实你真正懂得它的意思，你就会发现整个金刚经我们以前有讲过，其实啊都是俗谛真谛，俗谛真谛两个相反的变并成一个配对。体性空寂，随缘变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不住法而行不施，是不是一句真谛一句俗谛，全部都是前面真谛后面俗谛。再来还有啊，相即非相，非相即相，相即非相真谛啊讲无实，非相即相俗谛啊讲无虚，色即是空， 是什么？无实啊，空即是色，无虚啊，还有呢，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心清净是什么？无实啊，生实相呢，还是要生相啊，无虚啊。再来讲两个，发心灭度一切众生是什么？你要发心灭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啊。实无众生得灭度是什么？无实啊。从真谛来讲啊，发心灭度一切众生呢，无虚啊，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你看啊、哦、还有啊，因无所住行于布施，是不是？就心不住法，行于布施啊，前面是无实，后面无虚了。所以这些东西啊，一旦你熟了以后，你每一句通通都能够加进来，这样子你前面你就会越来越熟。原来里面前面所讲的所有的全部都是在讲实相，它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实相，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原来这就是真实的面貌。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就是无实无虚啊，就是无实无虚。我不知道说现在讲到这里啊，他开始把那重点讲出来了。那等到楞严经啊，他以后讲的是什么？告诉你为什么会是性相一如。因为所有我们今天讲带过去一点点，因为 Chris 以前也有问过这个问题啊，真正原来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如如不动啊，有如一面啊平静的这个平静无波的这个湖水啊。而且这个湖水其实它是一个活的水，它不是死水，所以我也不想讲说是湖水，湖水好像还是相对来讲是死的，其实它是一个平静无波的活水，虽然是活水，但它却平静无波，如如不动，清静到了最高点。你去想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涟漪的湖水或那个水面，是不是就可以见实相？可以啊，当你完全平静无波，一点动荡都没有的时候，一点妄动都没有的时候，任何的相到了这个水前面全部都可以现形。所以我们说它就是能够见实相。当你清净到最高点的时候，当你清净到最高点的时候，你就见实相了，你的能量也到达最高点，你就见实相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如来藏，我们说啊，净虚空遍法界，没有任何的设限，它是真空，当时啊是真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其实就是一个大觉的状况，就是我们讲原始的状况，究竟涅槃大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如来藏。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这都是经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但是后来他忽然一念不绝，他忽然就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妄念，一念不绝。什么叫做一念不绝？就是他原来是大觉，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明白白，干干净净，清清澈澈。忽然他就起了那么一个奇怪小小的妄念，忘了，他不觉什么呢？不觉自己其实是大觉，就是他忘掉了，搞不清楚，一下乱掉了，原来大觉，他忘了自己大觉，所以啊他就觉得自己想要搞明白事情，所以他就一念不觉，一下啊忘记了自己原来是大觉。一念不觉之后他就想搞明白啊，其实他原来就明白了，他现在不觉之后他想搞明白，那就糟糕了。因为你好像原来就已经有头了，头上面你要再去给他安一个头，那头上加头不就变原来觉，那再加更多的知见进去，那不就不觉了吗？那就真正乱掉了。所以原来其实大觉，但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一下子忘掉了自己原来是大觉，就要啊就想要说啊，就以为自己啊不明白，就想搞明白，这一想搞明白就糟了。一想搞明白，那个妄念呢、啊，就是一个小小的涟漪。那个涟漪啊，就他说、啊、那个楞严经讲说，他就很想要搞明白，一直想要搞明白，一直想要搞明白。他的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当时的现象啊，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啊，用这个眼睛啊，对着这个空中啊，好用力的在那里瞪， 在那里，你去想，你去你自己都可以做了实验，你那个眼睛啊，对着这个空中张大眼睛，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眼睛都不眨，一直看到最后怎么样？眼花了，会疲劳，你眼睛会疲劳，疲劳就会发花了，就产生妄想。他说就这么回事，他一直想要知道，一直想要知道，最后啊，就疲劳产生了妄想，就是产生了一个能见，因为你一直想要能见到嘛，一直想要能够知道，你就产生了一个能见，就是一个能见啊。所以我们是从真空啊变成了虚空，真空是清净，非常干净，非常清净啊，叫做妙明真空啊。后来呢产生了一点点的妄念，就是那个不觉，就是想知道，不知道自己全其实全知道那个不觉。后来我们真空啊就变成了虚空，虚空啊其实不是真正的空啊，虚空是能够有障碍的，真空是明亮完全没障碍的，虚空是晦暗的，是晦暗的，是有障碍的。所以那就产生了我们的能见啊。你知道整个世界啊为什么会出来，因为有主客，有能所，有能就会有所，就是有相对，我们一直讲说有相对，有了相对你才能分别啊。所以一下啊来了那么一个能见，你有了能见之后啊，你就会下一个 trigger 出来，因为你能见就是那个妄念嘛，你妄念不会就停在那里，如果你就停在那里一个虚空一个能见，其实后来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它就是没有办法停在那儿。那一念无明，那一念妄念，就是那么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会产生第二个念头，就会有第三个，最后就无数无量的念头。所以那能见啊就产生了所见，能跟所是对立的，能见跟所见，能觉跟所觉，能知跟所知。所以啊这个虚空啊就因为那个念头继续在那边发酵，就开始有了地水火风，产生了境界相。所以境界相是这么来的，从真空啊变成了虚空，真空是明亮啊，妙明真空啊，妙明真如性啊，然后变成虚空，虚空是有一个妄念啊，是能见啊，之后呢就变成在虚空里面啊变成地水火风的色相，变成所见。但是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刚所讲的、啊、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多讲一点点，因为让你们不要在雾里看花，让你比较知道它怎么来的啊。那个本来其实应该都是后面才讲，到学到了楞严经才会讲这些东西，我们先讲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啊叫做一念不觉生三细啊，细是什么？细微的细，境界圆为圆长六粗啊，这就是整个世界怎么来。一念不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念不觉就生了三个三细相。三细相是哪三细相？一念不觉的时候叫业相，业啊是造业的业，之后呢变成能见，不是变成说哇那个业相无明，我一直想看一直想见，就变成能见，能见出来了，那叫做转向，转成能见了。最后呢哇因为你这么的想看，那个顽明的虚空终于啊结成地水火风的色相，变成现象。现啊是发现的现，就是要展现的现，现象。所以业相转向现象，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细啊，到了现象的世界啊，到了现象的时候，那个地水火风那个世界已经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你都还没有分别心哦，只是显象了。如果到这边你就止住啊，也还好，也还好啊，你慢慢修啊，又把它修回去了。在这个境界啊，其实都是已经是那个等觉菩萨在修的，你就知道这个是很后面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是等觉菩萨已经还差一步啊，还差一里路就成真正圆正佛的那些大菩萨，超级大菩萨在修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讲一念不觉生三细，在这个 stage 是已经是很接近真相了。那我们后来啊是后面怎么转境界为圆长六粗或生六粗，前面是三细相，后面是六粗相，六粗相就完蛋了。因为这个境界出来啊，结果我们的心啊搞不清楚这个境界原来是自己妄念啊所投射出来的，所发生出来的。你以为是心外还有那么一片天空啊，有这么多东西，完蛋了，你以为那些东西是真实的， 你自己去想想看多可怕，从你明明白白的一个真如心，一念妄动，哇，非常想知道，产生能知能见，然后呢还你这么想，最后真的所见所知出来了，境界相出来了，然后呢你又不知道那境界相是你自己内心搞出来的，你以为是真的是心外实有法，你以为真的是心外实有法，心的外面还真的有这些万法，有这些境界，哇，完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时候啊，就是万法来了。好了，结果呢你以为心外啊实有万法存在，这时候是我们所讲的法执，你以为心外实有万法，那个地方六出来了，六出啊，你以为有万法，然后呢你对着那个万法你就开始分别，起分别心，哎呀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个好那个不好，分别之后呢不够，你还执着，哦这个我喜欢，那我想要，要放口袋，这是什么 概念，你肚子饿想吃东西你就吃呗，没问题，但是你吃完之后你会说，哎，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那就分别出来了。本来吃饭不是问题啊，吃饭不是问题，是吃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不好吃，问题出来了。好吃呢，哎，你要接着吃，不好吃呢你就不要，以后不想看到这样东西，而且好吃的东西怎么样还要放到口袋里面去带回家，这个很糟糕啊，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六粗啊，一步一步放到口袋之后呢开始造业，造业你有前面是祸嘛，就开始造业，业之后呢就果报，那个六道轮回就在里面滚了，那个六道轮回是慢慢慢慢这样出来的。当然我今天讲的是非常非常这个笼统的啦，但是笼统但是让你有概念是怎么东西怎么出来的。在楞严经里面它是一步一步讲的非常的仔细，告诉你这整个怎么从真如心慢慢慢慢四大怎么出来，宇宙万象怎么出来，我们的众生怎么出来，众生出来他那个心怎么变动，然后怎么变动以后你做什么事情得到什么果报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个大概，所以上次 Chris 问的问题今天有了一点点的解答，至少有概念了。好，我们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先停一下，对于我们刚刚所讲的先问问看有没有问题，因为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讲了半个小时嘛，没有问题或我们把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开始讲讲六度。对对对，那个最主要是这样啊，我觉得呢现在大伙呢大概能做的啊，我觉得我觉得你就去布施吧，你这就是你唯一啊，我跟你讲其实大家啊会 get stuck 啊，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业障很重啊，你业障重的时候会让你修行无法进步，而且就会脑子不清楚也听不懂，然后讲的呢也不明白到底在讲什么，那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你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去行布施吧，布施为什么可以帮你累积一些福德，你呢累积福德之后啊，你就会等于一边累积福德一边消业力嘛，那你这样子你就可以帮助你突破那个瓶颈，这是我帮我自己做的方法。我心里想说哇，我业障深重，好，那我业障深重怎么办呢，我只好去，我就知道现在有一些厄运嘛，就有一些不顺的事情嘛，那我没有，我就是没办法像很多人在那边坐着吃躺着睡，对吧，钱都从天上掉下来，福报又从天上掉下来，我就没办法，然后我也认知我就不是这个命，好啦，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你必须要意识到你自己有业力，业力已经 成熟了，你要你就是得去 deal with it。 那第二个，你得赶快去做一些好事情，为什么要做好事，因为你做好事之后你可以累积你的福德帮你过这一关，所以我自己就是用布施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布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六度刚好带进去，布施是什么，有财布施、无畏布施跟法布施，我们今天先讲，我们今天可以多讲十分钟，我们就至少把布施讲完。我们以前就讲过布施啊，你去想财布施啊，财布施，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够小气的，因为财布施不是你捐那个什么100美金、200美金、几十美金啊，哇，我财布施了。我跟你讲，其实财布施不是这种概念，你捐了当然绝对比没有捐好，这是 for sure 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通常呢是有什么，我们可能是有10万块钱，我们可能捐100块。我跟你讲，那个 ratio 实在太低了，对于我们来讲不痛不痒，只不过是银行的存款从100万变成99万0900块。我跟你讲，那种布施不怎么叫做布施啦，跟你说老实话，所以你要用这个累积福德真的很难。 但是布施啊，其实要做，真的尽量让去鼓励大家真的多财布施的时候啊，为什么？它会对治你心中的贪念啊，让你比较容易把贪啊，对于情感啊，对于各种物质或非物质性的那种占有欲啊，能够慢慢的放掉。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big help。如果你能够把情执或物对于情执或者对物欲的那个执着放掉，那你的人生会痛苦少很多吧？因为啊，有些人爱钱啊，有些人爱色啊，有些人是爱情啊，在有些人是爱名，有些人是爱利，在各种方面都有执着。布施啊，就是一个对治贪的方法。那你布施就会，如果说啊，你实在够小气啊，真的钱出不去啊，这很多同学都有这个问题，我们都在讨论要怎么对付啊。因为那天我有一班呢、啊，就是那个 Vicky 以后会参加的那个后来试听的那一班，那全部都是企业家太太过来啊，那个爱马仕包一个一个几万美金，几万美金买，他眼都不眨一下。有的时候布施的时候，哎，他就小气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回去啊。你要去观想，这是我仁波切教我的。他说他有碰到一个非常小气的那个，碰到一个非常小气的那个弟子啊，他就跟他讲，你先去用观想的方法，观想真的就是用幻想的方法。你啊，在这个拿东西啊，你拿东西啊，你拿你的物资啊给穷人。那个弟子说，观想的时候心都好痛哎、欸。然后呢，观想，开始不痛了、哦，习惯了之后呢，就开始观想拿钱去布施给别人，然后观想之后，哎，开始心又不痛了，他竟然开始能够走出第一步，开始去布施一些小的钱，布施小钱习惯了以后，你会开始布施比小钱再大一点的钱，你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变成一个习惯。这个东西就是在对治你的贪念，你的很多的执着，让你能够面对，就是说你能够去分享你的物资，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这个东西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死亡的时候是一个强迫性大布施啊。你死了以后，你的人、你的身体、你的钱财、你的老公、你的儿女、你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要送给别人。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啊，你给想给也得给，你不想给也得给，那非常痛苦的。所以有仁波切说，你必须从平时你就得去行布施，你要去练习的把资源放掉，练习去做 sharing。小孩子都一样啊，你们独生子女为什么难搞？他不做 sharing 嘛，所以一定要能够去做 sharing。从以前从小从现在就开始做，你死亡的时候才有办法咽下那口气。真的每一个人都一样，这就是我们在帮助自己的。那这个布施，这是钱哦。那你说这个是外财布施，还有比外财布施其实更珍贵的内财布施。什么是内财布施？你的身体啊，今天不是叫你说一定要跳到水里面去舍己救人啊，那个为人牺牲生命，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去做义工啊，比如说我以前去做义工，我去帮那些受虐儿童啊，当他们的家教，每个礼拜去啊，帮他们做很多事情啊，或去老人院，我还去给人家送便，老人送便当。总之你把你的身体贡献出来，你就是要为人家做事情，为社会做事情，你不要老想着你自己。所以佛不是一开始说怎么样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怎么样能够安住妄心，降服自己，安住你的菩提心，降服你的妄心，就是要能够发愿去度众生啊。你每天去想你自己怎么离苦得乐，你永远也没办法离苦得乐，因为你所有的苦都还在，然后你现在又多加一个苦。什么苦呢？就是我想离苦得乐，但我却没有办法离苦得乐，那你这不是完蛋吗？所以他说，你今天想要解救自己，你唯一能做就去解救别人。所以你一定要行布施，你布施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去捐钱做义工都可以，那就是在帮助你放下你的执着，放下你那个，尤其是贪，对于物质或感情方面的执着，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你一旦执着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那这个东西是讲布施啊，财布施，再来无畏布施。无畏布施是什么？无畏布施就是让别人啊身心不要受，不要害怕。无畏嘛，就是说你没有害怕，无畏。大无畏的无畏，畏是畏惧的畏，你不再有畏惧嘛？不是你不再有畏惧，是对让别人不再有畏惧啊！无畏布施，别人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别人心里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别人这个 要自杀了，害怕了，痛苦了，走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想要自杀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告诉他要怎么解决问题，给他一条路走，这个就是无畏布施啊。那有人看到有人被霸凌的时候，尤其是我都教我那些十几岁小朋友，你看同学被霸凌，你要过去为人伸张正义啊。所以有一天人家欺负你的时候，有人揍你打你，或在公司霸凌你的时候，你会有好报，会有人来帮助你啊。你看到被霸凌被欺负，这些所有都是啊，你都要去能够站出来做一点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点啊，无畏布施是什么？让人不要害怕，让人不要害怕。你每天骂人，人家会不会害怕？当然会啊。你无畏布施，从身边的人开始做啊。你的像我都跟我那些同学讲说，我们自己家里的阿姨，对不对？亚洲人都有用非佣、印佣、佣人、台佣，什么佣都好。大陆阿姨，你对你的阿姨、对你的司机，第一个你要对他们要善待人家，这个也是无畏布施啊。不要让你的阿姨、你的司机来上班的时候天天害怕要死，今天不知道被老板 K。那你说企业，你是企业，你的员工啊，你要无畏布施啊。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老板，你下面有职员，你要无畏布施啊。你该教的教，该罚的罚，但是你不能让人家每天非常害怕的来上班啊。他有疑问你点醒他，他有过失你教导他，但是不是让人非常害怕的来上班，那是两回事情哦。无畏布施。再来最后一个比较难啊，是法布施。法布施是功德最大的，那但是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啊。那法布施你还要花多少时间在法布施那个时间？那我告诉各位，我除了法布施，我可能我像我楞严经，我可能一个小时的课，我要准备好几十个小时。那这怎么算？这已经算不了了。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almost 24小时在做。但是其实我心里是欢喜的，但是我只是跟你讲说，你要用各种方法去做布施，来磨练你自己，来降服你的妄心。这没办法，你们大家如果问了一大堆，你就去做布施吧。能做什么事情？布施。刚刚上述所讲的布施，你能做哪一样，你就去做哪一样。财布施得到的是钱财，无畏布施得到的是长寿以及健康，然后法布施，那个 mute 一下好吗？拜托一下 mute 一下，有谁呢？后面都有声音啊。然后再来财布法布施得到的是智慧啊。但是你要知道贪嗔痴啊，法布施就对治你的痴嘛。但是只要你知道你的贪跟你的嗔，其实都是因为你的吃鱼来的。你如果不吃的话，你根本不会贪也不会嗔。所以贪跟嗔其实还是从吃来的，因为你对事情没认知清楚。那个嗔恨，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六度布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呢？忍辱，再来这个精进，然后禅坐，最后是般若。六度啊，你去，我之前有发了一个六度的那个文章给你们，你们回去要看一下，我们下次可以讨论啊。你看你最下面，你如果画一个 X 轴，你 X 轴画一条横线从左到右，你上面呢画五条竖的线从上到下，跟这个 X 轴交点。那个 X 轴啊，不对，那个是哎，对，那个 X 轴，那个横轴啊，就是般若。上面那五条线呢，直的线是什么呢？那五条直的那个一杠一杠的那个东西，那个 Y 上面那个直的啊，那个是前面的，布施、忍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跟禅坐。这前面的叫做行门，行是什么 ？Practice， 就是你要去做，你要去做，你要去干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全部都是 base 在那个空性的架构上面，那个空性就是般若。你没有般若，你去做前面的五样事情，其实只是叫做善行，不叫六度，不叫五度啊。般若是六度之母，所有一切六度之母，万恨菩萨万恨六度之母。那么上面是行门，行门就是你 base 在这智慧上面，你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就先讲，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讲这个叫做布施。布施很重要，大家每个礼拜啊，我每次见面上课，我都会一个个来，你有没有布施？你这礼拜有没有布施？然后每个人都说，我只有忍辱，没有布施。那个我说，你以后去买一个爱马仕包的时候，你就捐一个爱马仕包。那你买一个爱马仕包2万美金，你就给我去捐2万美金。 哇，他一想会心疼哎、欸。以后他说老师这真的有用哎、欸，以后我买包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它的价值了。我说对呀、啊，你先闭着眼睛乱买啊，现在不能这样子做嘛。你在造业的同时，你必须也要积福嘛。他说哦，这样我知道了。所以慢慢慢慢来，每个人罩门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不会去买爱马仕包，真的太贵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去降服你的妄心。你自己先去问问看，你的妄心在哪里？是贪还是嗔还是痴？贪是贪哪一块？嗔是通常为了什么东西嗔？那吃呢？不用讲了，大家都吃。OK， 所以你不能行法布施的时候，那你得上上课，对佛法有点了解，这样子就能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子。